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如果有一种音乐能够使人一下子初听交响曲就让人沉醉，其实我真的是要推荐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依旧来纪念布鲁克纳。那今天的主题人物布鲁克纳，他的生日是在1824年的9月4号，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天。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交响乐，当然他最著名的第八交响曲就在我们的耳边，就从这里开始。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当然我们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就是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员会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布鲁克纳这位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在1824年的9月4号生于林茨附近的安斯菲尔登。布鲁克纳早在13岁的时候就参加修道院的唱诗班，并且学管风琴。在1856年任林茨大教堂的管风琴师，1868年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执教，第二年开始到法国、英国、瑞士旅行演出。1875年任维也纳大学的和声和对位讲师，1891年获得名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作品呢也具有那种深邃的哲理性和沉思的气氛。他一生都委身于非常狭小的地方，并无所谓的世界意识的布鲁克纳，竟然可以写出具有宇宙精神，也真的是仿佛没有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作品。他的终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作曲。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其实是在他去世以后才被世人所认知到他的意义，所以在我们后人很多音乐家当中，对于布鲁克纳其实现在有着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感触。所以在我们的节目里，今天也特别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永恒的魅力，此刻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卡拉扬来指挥维也纳爱乐来录制的布鲁克纳第8交响曲。 Thank you. 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其实它的所有的交响曲在交响曲的历史上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连接贝多芬和马勒的桥梁。作为马勒的恩师，他的作品是比较带引号的健康的。卡拉扬的布鲁克纳越老越深沉，从早期的 EMI 的录音一直到 DG 1970年再次录音，他在晚年仍然是念念不忘，可见卡拉扬对于布鲁克纳难以忘怀。而慢乐章它所凝聚的音乐的张力，还有紧凑的弦乐铜管部，都将柏林爱乐催逼出无比瑰丽的音色。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所录制的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现在第二乐章已经来到我们的耳边。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片段，那此刻聆听的是他的第八交响曲第二乐章，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公布一下我们这一次也是今天要抛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同样是有奖品送出的。 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聆听文化积淀的力量，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9月16日，80岁高龄的俄罗斯指挥泰斗泰米尔卡诺夫执棒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跨越50年的乐坛黄金组合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经典作品，丰富旋律描绘俄罗斯音乐画卷，宽广线条彰显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持续晴朗天气，风清气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水。这一时期，本市的花粉浓度明显上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易感人群外出请做好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又是一年开学季，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1号到9月30号举行开学想心理知行叙书箱主题系列活动，准备了多场读书文化活动和数万种优秀出版物进行展示展销优惠和买赠活动。9月1号到16号，阅读越想听图书文化沙龙为读者准备了集阅读、趣味、文化于一体的系列阅读互动活动，其中包括9月8号推出的诵读小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主题活动，9月16号下午2点推出《趣书博物：这样看历史之认识城市》系列主题讲座，9月1号到9月9号期间，还在阅读越想听活动区推出《美文同诵恩师情》诵读活动，读者可以朗诵关于感恩老师的美文。而9月9号和9月16号将分别举办如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如何培养孩子好的学习方法主题讲座，将邀请 C 老师的英语教室、10天玩转口语语法一书的作者戴晓、资深教育讲座专家到场。 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在京挂牌，中央芭蕾舞团和北京育才学校开启合作办学，协同育人新征程。中芭团长、中芭武校校长冯英表示，芭蕾教育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芭蕾教育带动社会美育发展，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9月15号呢，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的曲目不单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和我们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当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最近也会为大家送出免费门票的，但是呢要回答出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抛出的问题。上半时段有的朋友都已经在试着回答问题了，但是确实我们问题并没有抛出，就是因为问题是基于下半时段要为大家所带来的这首曲目。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正在耳边。那我们会听到哪一段音乐呢？今天我们的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主题人物就是作曲家、管风琴家布鲁克纳。那他的第9交响曲是举世瞩目的，我在这里抛出问题，就是他第9交响曲一般会演奏几个乐章呢？为什么？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这全部都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群。前4位有正确答案抛出的朋友就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每人2张音乐会的门票。 布鲁克纳他的交响曲是令人沉醉的，他的交响乐从和声、对位和配器等等技术手法上已经达到历史与时代的极致，而他的灵魂在音乐为媒介，是和宇宙空间交汇，显然已经脱离身体的躯壳，而且是徜徉于那种无极之境。布鲁克纳在现实当中他是一个小人物，但真的是站在了精神层面，达到了那种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来聆听布鲁克纳的作品，可以摆脱的是片刻的俗世的烦忧。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布鲁克纳他的第八和第九交响曲的片段，虽然仅仅是片段，虽然全部都是交响曲，我相信不再带有音乐的分析色彩，而是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布鲁克纳他的交响曲所带给我们的是这种就像刚才所说的摆脱片刻的烦忧。 听着布鲁克纳他的第九交响曲，我们也抛出了今天的问题，就是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有几个乐章呢？布鲁克纳他的一生其实非常简朴，而且他终身未婚，没有什么意识，就连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弗朗兹奖励他的时候说，你想要什么呢？他的请求是让评论家汉斯·利克别再攻击他了，因为他所写的很多作品一出来就会有人批评他，他一直在谦卑地在接受别人的批评。不少人说他终身献给了上天，我没有看到他写出很多的作品。批评他的人说，布鲁克纳是将一部交响曲写了九次，可最后他得到的是他所应有的名声和地位，与贝多芬、布拉姆斯还有瓦格纳同列在德奥古典音乐圣殿的最高处。在昨天的永恒的魅力里，我们来聆听的是瓦格纳的音乐的片段。今天我之所以安排布鲁克纳，除了因为9月4号是他的诞生纪念日，还因为瓦格纳在布鲁克纳他的世界当中的主要。历史上布鲁克纳生存在瓦格纳巨大的身影里，他在他神面前永远都是卑微，永远没有自信，而这个神的离去令他心生感知。那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神就是布鲁克纳被奉为神的瓦格纳，是他的偶像。他的E大调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是献给瓦格纳的未知先觉的挽歌，也是他留给自己的葬礼颂歌。在今天看来，布鲁克纳始终 都不是上天派来超度瓦格纳的天使，他画瓦格纳式的庞杂繁复为我们所听到的明晰简致，也是将包罗万象的瓦格纳的观念提升到一个唯一的永恒的主旨。他用自己的矛盾克服了瓦格纳的矛盾，将被瓦格纳引入歧路的音乐史路重新拉回到正途。如果说勃拉姆斯是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余晖，那么布鲁克纳就是经过瓦格纳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之后新的黎明曙光。布鲁克纳在即将完成他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尾声之前，犹如知晓自己的命运的定数会悄然辞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都一直反复地推敲这部作品的最后的乐章，他是在为自己雕琢一块满意的枫木石，也或者他为自己的交响乐的巨厦要建造一个坚固的拱顶。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所抛出的问题就是布鲁克纳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究竟有几个乐章。其实在布鲁克纳他的作品当中，尤其是他的第九交响曲，在现在来演奏一般都会演奏他的前三个乐章，因为他第四乐章配器并没有完成，而且有部分散失，那是在1887年到1896年，将近10年的时间，他所创作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他的《天鹅之歌》。那在我们的群里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抛出了正确答案。那今天要为大家所送出的，免费的门票的奖品有4位朋友获得，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公布。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也要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就像一个朝圣的时间，一起来聆听的是布鲁克纳他的交响曲。在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聆听吧。 秋风送爽，燕莎奥莱金秋独享劲爆折扣，全场跌至一折，最低的价格，最优的商品，给您物超所值的惊喜。燕莎奥莱，中国奥莱的始创之源，纯粹购物的理想之所。 从哈恰图良到柴可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执棒，全能小提琴家莱蒂西亚·莫雷诺倾情演绎，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续写恢宏浪漫的俄罗斯传奇。诗意秋日，与您共享月之酣纯。订票电话：665500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